突然犯难，杀害了原来的国王及拥护国王的大臣。此后他改名为胡一渊，并传位给他的儿子胡迪，并设计欺骗大明皇帝骗取封号。裴伯奇实在是一等一的忠臣，说的是声泪俱下，还写了一封书信，其中呢有几句话实在感人呐。臣不自量，敢笑身包虚之中，哀鸣却下，夫愿兴调伐之师，龙既绝之意，荡除奸凶，福利臣事，臣死且不休。裴伯奇慷慨陈词，然而效果呢却不是很好，因为这个朱棣是一个饱经政治风雨的权掌老手，对这一说法呢也是将信将疑，而且从裴伯奇的书信看来，很明显此人的用意在于借大明朝的军队讨伐安南，这可是一件大事啊！朱棣是不可能仅听一面之词就发兵的，于是这个朱棣并没有马上行动，而是安排裴伯奇先住下，容后再谈。然而同年八月，另一个不速之客，他的到来打破了朱棣的沉默，这个人就是原先安南陈氏国王的弟弟陈天平，他也来到了京城，并证实了裴伯奇的说法。这下朱棣就为难了，如果此二人所说的是真话，那么这就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出兵了。可谁又能保证他们没有撒谎呢？现任安南国王大权已经在握，自然会否认陈天平的说法，真伪如何判定呢？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朱棣以前并没有见过陈天平，那么对他而言，这个所谓的陈天平不过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万一要听了他的话出兵送他回国，最后证实他是假冒的，那堂堂的大明国就会名誉扫地，难以收拾局面，这真是一个政治难题呀。然而啊，这个朱棣那就是朱棣，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解开了难题。大凡年底各国都会来提前朝贡，以恭祝大明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安南也不例外。就在这一年年底，安南的使臣如同以往一样来到了明朝京城，向朱棣朝贡，但他们绝没有想到一场好戏正等待着他们。使臣们来到宫殿里，正准备下拜，坐在宝座上的朱棣突然发话： 你们看一看这个人，还认识他吗？ 此时陈天平应声站了起来，看着安南来的使臣们，使臣们看清来人后是大惊失色，由于习惯立刻下拜，有的还痛哭流涕。一旁的裴伯奇也十分气愤，他站出来斥责使臣们明知现任国王是篡权贼子，却为虎作伥，不配为人臣。他的几句话呀，击中了使臣们的要害，安南使臣们惶恐不安，无以应对。老道的朱棣立刻从这一幕中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拍案而起，厉声斥责安南使臣串通蒙蔽大明，对篡国奸臣却不闻不问的恶劣行径。在搞清楚事情经过后，朱棣立刻发布诏书，对现任安南国王胡迪进行了严厉指责，并表示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复，就要他好看。朱棣的这一番狠话呀，很见成效，安南现任胡氏国王的答复很快就传到了京城。在答复的书信中，这位国王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表示自己不过是临时占个位置而已，国号几年都没敢改，现在已经把位置空了出来， 诚心诚意的等待陈天平回国继承王位。这个回答让朱棣十分满意，他也宽容地表示，如果能够照做，不但不会追究他的责任，还会给他分封土地。然后朱棣立刻安排陈天平回国。话虽这样说呀，但朱棣是个十分精明的人呢，他深知口头协议和文书都是信不过的，因为当年他自己就从来没有遵守过这些东西。为保障事情的顺利进行，他安排使臣和广西将军黄忠率领5000人护送陈天平回国。按照朱棣的设想，陈天平继位之事已是万历事，可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只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耸人听闻。黄忠护送陈天平到达安南之后，安南军竟然设置伏兵在黄忠眼皮底下杀害了陈天平，还顺道杀掉了明朝使臣，封锁道路，阻止明军前进。这个消息传到京城之后，朱棣被激怒，被真正的激怒，真是胆大包天。阳奉阴违也就罢了，竟然敢当着明军杀掉王位继承人，连大明派去的使臣都一起杀掉。不报此仇，大明何用？养兵何用？杀掉了陈天平，胡氏父子担心了，陈氏的后人全部被杀掉了，还顺便干掉了明朝使臣。他虽然知道明朝一定会来找他算账，但他也早已安排好了军队防御，并在险要的位置设置了关卡，只要占据有利地形，再拖上他几年，明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地位。这就是胡氏父子的如意算盘。算盘虽然这样打，但他们也明白呀，明朝发怒攻打过来，那不是好玩的。于是他们日夜不停操练军队，布置防御，准备应对。但出乎他们的意料是什么呢？过了3个多月，明朝那边是一点动静也没有。莫非他们觉得地方偏远，不愿前来？存有侥幸心理的胡氏父子没有高兴多久，战争的消息就传来了，明朝军队已经正式出发，准备攻取安南。这早在胡氏父子的预料之中，所以当部下向他们报告军情时，这父子俩还故作镇定，表明一切防御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了，没有什么可怕的。这对父子之所以还能如此打肿脸充胖子，强装镇定，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在于这父子两个人并不知道为何明朝要过3个月才来攻打他们。那是因为军队太多，需要动员时间。多少军队需要动员几个月呀？我告诉你，30万。当然了，根据军事家们的习惯，还有一个号称的人数，这次明军军队共30万，对安南号称80万。那么这胡氏父子从手下口中得到这个数字后，差点没晕过去。带领这支庞大军队的正是名将朱能。此人呢，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多次了，让他出征表明朱棣对此事的重视。朱棣期盼着朱能可以发扬他靖难事后的无畏精神，一举解决问题。可惜天不如人愿，估计朱能也没有想到，他不但没有能够完成这次任务，而且连安南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明军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兵分两路，一路以朱能为统帅，自广西进军，另一路由穆圣带领，自云南进军。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军事计划，凡是攻打安南，必从广西和云南分兵两路进行攻击， 这几乎已经是固定套路，从古一直用到今。可是意外发生，朱能在行军途中不幸病倒，经抢救无效逝世。这也难怪，因为大军出发走的广西足足用了3个月，这一路上颠簸不定，朱能的所有精力在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中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再去参加一场战争也太苛责他了，应该休息休息了。朱能的位置空出来了，代替他的倒也不是外人，此人呢就是被朱棣称为靖难第一功臣张玉的儿子张辅。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啊，因为朱能的突然去世让很多人对战争的前景产生了忧虑，而这位威信远不如朱能的人能否胜任主帅职位也很让人怀疑。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紧急时刻，张玉似乎灵魂附体到了张辅的身上，张辅继承了张玉的优良传统，在这场战争中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张辅在接任统帅位之后，面对下属们不信任的目光，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详细地介绍了作战方针和计划，其步骤之周密精确让属下叹服。在会议的最后，张辅说道：当年开平王，这开平王啊就是常遇春，当年开平王远征途中去世，祁阳王代之。祁阳王就是指的李文忠，他们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与诸位同生共死，势破安南。在稳定士气准备充分后，张辅自广西平降正式向安南进军。与此同时，穆圣自云南进军，明军两路突击向安南腹地前进。事实证明了安南的胡氏父子的自信是靠不住，张辅带兵那是如入无人之境，连破隘流、鸡陵两关，一路攻击前行，并在白鹤与另一路穆圣的军队会师。至此啊，明军已经攻破了安南外部防线，突入内地。现在横在张辅面前阻碍的前进的是安南重镇多邦。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安南有东西两都，人口共有700余万，且境内多江，安南沿江布防，不与明军交战，企图呢拖垮明军。这张辅识破了安南的企图，他派出部将朱荣在嘉林江打败安南军，建立了稳固的阵地，然后他与穆圣合兵一处，准备向眼前的多邦城进攻。多邦虽然是安南重镇，防御坚固，但在优势明军的面前似乎也并不难攻克，这是当时大多数将领们的看法。然而这些将领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在历史上这个轻敌的情绪往往就是这儿出现并导致严重后果的。所幸的是啊，张辅并不是这些将领们中的一员，他派出了很多探子去侦查城内的情况，直觉告诉他这座城池并不那么简单。张辅的感觉是正确的，这座多邦城不但比明军想象的更为坚固，在其城内还有着一种秘密武器大象。安南军队估计到自己战斗力不足，便驯养了很多大象，准备在明军进攻时放出这庞然大物突袭明军。好在张辅没有轻敌，及时掌握了这一情况。可是话虽如此，掌握象情的张辅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大象。这种动物啊，皮厚结实又欺大无比，战场之上仓促之间一般的刀枪似乎也奈何不了他，该怎么办呢？这时啊，有人给张辅出了一个 可以克制大象的主意。不过在今天看来，这个主意说了与没说似乎没有多大区别。这条妙计就是找狮子来攻击大象，因为这个狮子是百兽之王，必定能够吓跑大象。我们暂且不说在动物学上这一观点是否成立，简单只问一句，去哪里找狮子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中国是不产狮子的，难得的几头狮子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据《后汉书》记载，汉章帝时，越氏国曾进贡狮子，此后呢，安息国也曾进贡过，但这种通过进贡方式得来的狮子数量必然不多，而且当年也没有人工繁殖技术，估计也是死一头少一头。就算明朝时还有狮子，应该也是按照今天大熊猫的待遇保护起来的，怎么可能给你去打仗呢？那该怎么办呢？狮子没有，大象可是活生生的在城里等着呢，难不成画几头狮子出来打仗？答对了，没有真的，就用画的。你没有听错啊，我也没有说错，当年的张辅就是用画的狮子去打仗的。这个张辅不是疯子，他也明白用木头和纸糊这玩意儿是不可能和大象这种巨型动物较劲的，不管画得多好，毕竟也只是画出来的，当不得真呐。作为一名优秀的将领，张辅已经准备好了一整套应对方案，准备攻击防守严密的多邦城。其实到底是真狮子还是假狮子并不重要，关键看在谁的手中，怎么使用，因为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指挥官的智慧和素质。张辅的数十万大军在多邦城外住了下来，但却迟迟不进攻啊。城内人的神经啊，也从紧绷绷的状态慢慢的松弛下来了，甚至有一些城墙上的守兵也开始和城边的明军士兵打招呼。当然呢、这是一种挑衅，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战略就要成功了。明军长期待在这里，补给必然跟不上，而攻城又没有把握，只有撤退这条路。安南守军不知道的是，其实明军迟迟不进攻的理由很简单，刀在砍人之前磨的时间越久就越锋利，用起来杀伤力也会很大。事实正是如此，此时的张辅组织了敢死队，准备攻击多邦城，他所等待的不过是一个好的时机而已。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明军在12月的一个深夜对多邦城发起了攻击。在战斗中，明军充分发挥了领导带头打仗的先锋模范作用，都督黄忠手持火把，率队先行渡过护城河，为部队前进开路。都指挥蔡福亲自驾云梯，并率先登上多邦城。这两名高级军官的英勇行为大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士兵们是奋勇争先，是一举攻破外城。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

现存有唐代以来七个朝代不同风格的寺庙68处，见证了近2000年佛教中国化的成功演变和东亚地区的传播过程。五台山的孕育可以追溯到26亿年前的太古代。到震旦纪时期，又经历了著名的五台隆起运动，形成了华北地区最雄浑壮伟的山地。第四纪时期，冰川覆盖了五台山，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冰原地貌。五台山由古老结晶岩构成，北部切割深峻，五峰耸立，峰顶平坦如台，故称五台。东台望海峰，西台挂月峰，南台锦绣峰，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五台之中以北台最高，北台顶海拔3061.1米，有华北屋脊之称。山中气候寒冷，台顶终年有冰，盛夏天气凉爽，故又称清凉山。五台山地质古老，地貌奇特，是著名的国家地质公园。五台山地处华北大陆的腹地，与衡山、太行山连续，相对高差达2400多米，大面积出露了地壳不同层次的岩层和地质构造，完美展示出中国大陆基底的地质构造和地质组成，是由大于25亿年的世界已知古老地层构成的最高山脉。在漫长的地球演进中，五台山经过了铁堡运动、台槐运动、五台运动、燕山运动，形成了以五台群绿色片岩及窦村板岩构成的五台隆起，具有高亢夷平的古夷平面，十分发育的冰川地貌，独特的高山草甸景观，更有第四纪冰川及巨大波石力量造成的龙盘石、洞瘴丘等冰原地貌的奇观。可以说，五台山拥有独特而完整的地球早期地质构造、地层剖面、古生物化石遗迹、新生代夷平面及冰原地貌，完整记录了地球新太古代晚期古原古代地质演化历史，具有世界性地质构造和年代地层划界意义和对比价值，是全球地质科学界研究地球早期演化以及早期板块碰撞造山过程的最佳记录，是开展全球性地壳演化、古环境生物演化对比研究的典型例证，因此被誉为中国地质博物馆。五台山水源丰富，溪泉很多，终年不竭，明泉潺潺，清纯甜润。著名的有清凉泉、甘露泉、浊溪泉、龙泉、玉泉、般若泉。更奇特的是，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山山有泉，涧涧流瀑，汇聚成池，形成高悬如镜的天池。较大的有黑龙池、玉花池、藻玉池、太华池，池水清澈，波光潋滟，恍若明珠，令人心旷神怡。五台山草地面积广阔，总面积84391公顷的山地草甸生态系统，是华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并且相对稳定的典型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植物资源。植被类型从高海拔到低海拔依次为高山草甸、亚高山草甸、山地五花草甸、常绿针叶林及林间草甸、夏绿阔叶林草灌丛、汉牛灌木草丛。五台山共有维管束植物103棵、459属、1019种，种类繁多，四季皆有。其中金莲花、迎红杜鹃被有关专家认定为国内独有。五台山有鸟类16目、36科、142种，其中金雕、白鹳、黑鹳、 白尖雕、白尾海雕、虎头海雕、白头鹤、丹顶鹤、大宝等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五台山海拔1000到3061米的山地昆虫共有2000多种，目前资料记载的486种包括20多个昆虫新种，因此五台山是北方高寒地区极为罕见的绿色宝库。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五台山之所以驰名中外，是因为这里是中国佛教寺庙建筑最早地方之一。自东汉永平年间，也就是公元58年至75年起，历代修造的寺庙鳞次栉比，佛塔摩天，殿宇巍峨，金碧辉煌，是中国历代建筑荟萃之地，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而五台山又以其建寺历史之悠久和规模之宏大，居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故有金五台之称。在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等国享有盛名。五台山寺庙始建于汉明帝，唐代因文殊信仰的繁盛，寺院多达360多处。清代随着喇嘛教传入五台山，出现了各具特色的青黄二庙。五台山也是我国唯一兼有汉地佛教和喇嘛教的佛教道场，因此受到西藏、内蒙、青海、甘肃、黑龙江等少数民族的无比尊崇。传说五台最早是道家的地盘，道经里称五台山为子府山，曾建有子府庙。清凉山志称佛教的文殊菩萨出来中国时居于石盆洞中，而石盆在道家的玄真观内，这说明当时五台山为道家所居。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少数人奉行。公元前2年，远居中国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大肉之国国王的使者依存来到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卢景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佛教传入五台山，普遍的说法是始于东汉。史记记载，永平十年公元67年12月，汉明帝派往西域求法的使者同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洛阳。永平十一年，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御道之南建造一座僧院，以供这两位印度高僧居住。为纪念白马赴京书相之功，因此命名为白马寺。永平十一年，摄摩腾、竺法兰从洛阳来到了五台山。由于山里很早就有阿育王的舍利塔，再加上五台山又是文殊菩萨演教和居住的地方，他二人想在此建寺。但由于当时五台山是道教根据地，他二人颇受排挤，因此奏知汉明帝。汉朝廷为辨别佛教与道教的优劣高下，让僧人与道士表演说明验证，因此双方达成协议，约其焚经以别真伪。相传焚经地点在今西安焚经台，焚经的结果道教经文全部焚毁，佛教经文却完好如初，所以摄摩腾和竺法兰他二人获得建寺的权利。台内山多地广，河流纵横，何处适合建寺呢？清凉山志载，在大塔左侧有释迦牟尼佛所遗足迹，其长1尺6寸，广6寸，千佛轮像十指皆现。 相传他二人不仅发现此足迹，而且还发现佛舍利。五台山外迎芳村这座山的山势奇伟，气象非凡，和印度的灵鹫山，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修行处相似。由于这三种原因，故决定在此建寺。寺院落成后，以其山形命名为灵鹫寺。汉明帝刘庄为了表示信佛，乃加大福及弘信的意思两字，因而寺院落成后的全名是大福灵鹫寺。大福灵鹫寺是现今显通寺的前身。从那时起，五台山开始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五台山的大福灵鹫寺与洛阳白马寺同为中国最早的寺院。南北朝时期，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出现第一个高潮。北魏孝文帝对灵鹫寺进行规模较大的扩建，并在周围兴建了善经院、真容院等12个寺院。北齐时，五台山寺庙猛增到200余座。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诏在5个台顶各建一座寺庙，即东台望海寺、南台普济寺、西台法雷寺、北台灵应寺、中台演教寺。也因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演教的地方，所以这5个台顶上的寺庙均供奉文殊菩萨，但5个文殊的法号不同。东台望海寺供聪明文殊，南台普济寺供智慧文殊，西台法雷寺供狮子文殊，北台灵应寺供无垢文殊，中台演教寺供如同文殊。从此以后，凡到五台山朝拜的人都要到5个台顶寺庙里礼拜，叫做朝台。此时五台山之名已在北齐史籍中大量出现。盛唐时期，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高潮。这个期间，据《古清凉传》，全山寺院多达300所，有僧侣3000余人。此时的五台山不仅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名山之一，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佛教圣地了，被誉为中国佛教4大名山之首。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五台山原并不叫五台山，而是叫紫府山，也称作五峰山道场。至于五峰山更名为五台山，这里面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据传说，远古时代的五峰山一带气候异常恶劣，常年酷暑，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时逢文殊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见到黎民百姓的疾苦，深表同情，于是发大愿拯救百姓脱离苦海。文殊菩萨装扮成一个化缘的和尚，行程万里到东海龙王那里寻求帮助。他在龙宫门口发现了一块能散发凉风的巨大青石，于是便把它带了回来。当他把那块大青石放置在五峰山一道山谷里时，刹那间，那里一下就变成了草风水美、清凉无比的天然牧场。此后，那条山谷也被起名叫做清凉谷。人们在山谷里建了一座寺庙，将那清凉石圈在院内，为此五峰山又名清凉山。后来隋文帝听说此事后，便下诏在5座山峰的台顶各建一座寺院，供奉文殊菩萨，即东台顶的聪明文殊、西台顶的狮子吼文殊、南台顶的智慧文殊、北台顶的无垢文殊、中台顶的如同文殊。在东台顶能看日出，西台顶能赏明月， 南台顶能观山花，北台顶能望瑞雪，这就是五台山的由来。五台山成为佛教圣地，并在中外佛教界发生重大影响，是从唐代开始的。有唐一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李唐王朝起兵太原而有天下，所以视五台山为祖宗值得之所。李渊在起兵反隋时就对佛教许下大愿，如果当上皇帝，一定大弘三宝。武德二年，李渊便在京师集聚高僧，立十大德，管理僧尼事务。唐太宗继位后，重兴译经事业，使波罗波迦罗蜜多罗主持，有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贞观九年，太宗下诏曰：五台山者，文殊必宅，万圣幽栖，静系太原，是我祖宗值得之所，切宜低位。是年，台山建十刹，度增数百。武则天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非常重视佛教的作用。长寿二年，明僧菩提留智等呈上新译《宝语经》，称菩萨现女身，为武则天上台大造舆论。正圣元年，武后命菩提留智和时差难陀重新翻译《华严经》。新译《华严经》说，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种于中指柱。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据常在其中而演说法。长安二年，武则天自称神游五顶，敕命重建五台山的代表寺院清凉寺。竣工后，命大德感法师为清凉寺住持，并封其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主掌经国僧尼事。这是五台山在全国佛教界取得统治地位的发端，也是五台山在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和主持下发展成为名山圣地的开始。随着佛寺的兴建和扩大，五台山的僧侣人数亦日益增多。唐德宗贞元年间，和山僧尼达万人之众，寺院的兴旺发展引起对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负面影响。唐文宗遂于会昌五年即854年下诏废佛，命令拆毁寺字，勒令僧尼还俗。统计全国拆毁大小寺庙44600余所，僧尼还俗26万余人，收回土地数千万顷。五台山亦不例外，僧侣散尽，寺庙被毁。唐宣宗继位，又再兴佛教，政府规定五台山的僧数仍达5000僧。实际上，加上司度和游方僧，要比5000僧多得多。纵观历代五台山的僧侣人数，以唐代为最多。寺庙林立，僧侣若云，这也是唐代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一个标志。唐代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另一个标志，是外国佛教徒对五台山的无限敬仰和竞相朝礼。唐朝经济繁荣，国势强盛，在国际上声望甚高，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五台山还受到印度、日本、朝鲜和斯里兰卡等国佛教徒的敬仰。朝礼五台山和到五台山求取佛经、佛法的外国僧侣很多。如今的五台山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佛教旅游胜地。2009年6月26日，第3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了中国申报的五台山项目，决定将其作为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说， 五台山保存有东亚乃至世界现存最庞大的佛教古建筑群，享有佛国圣誉。五台山由五座台顶组成，珠联璧合地将自然地貌和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将对佛的崇信凝结在对自然山体的崇拜之中，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成为了佛教中文殊菩萨的信仰中心，一种独特而富有生命力的组合型文化景观。 三世间不知此心何